学校充满着骄傲，并不在乎这一些，他还要寻找。所有的人守候着他飞扬的长发，悲伤洗脑，打上东飞的西北，影响加州的阳光。所有的人守候着他飞扬的长发，追逐着彩虹和时钟。